好好短 break 翻嚟，其實 第二節 繼續講咁樣黑警好啦，即係標籤標標。 其實你係啦，你唔 係好簡單，我不嬲就少用呢啲黑警嘅，但係有時咧，你即係無可避免有啲真係特別衰格，係係真係堅嘅。而呢個衰格嘅比率咧，亦都係越嚟越多，亦都 係 都好難避免。反而咧係啲老差骨係 OK 啲，啲新仔後生嗰啲咧，即係八九十後嗰啲差佬咧。 但係關唔關個真係魏俊仔故事咧？ 唔係，其實八九十後 唔關事，我覺得係個文化之前都有啲 training。 你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啫，你代翻一個好簡單，我哋僆仔年代 ，OK， 我係依個字頭，你係嗰個字頭嘅 ，OK， 我哋大家都係八十九十後啲咁樣嗰咁大，你鬧我，我梗係憎你啦。其實係一個好簡單自然反應啫嘛， 真複雜啦。 我次次企喺度，我著住制服三十幾度，跟住無端啲有人問候我幾代喎， 成日問我老母 嚇，又話我黑警喎，又乜都冇做。或者之前投我幾次對你幾好，我俾你鬧幾次，我都點對你好？ 我黑俾你睇咯，還點都係啦。 我但係我始終覺得嗱，本我自己即係依個完美世界嘅諗法咧，當然我哋係應該做到曾志偉咁樣啦，派幾百人去成立警隊，係嘛？呢個你一個永遠都係㗎啦，你一個國家政你要奪取政權啊嘛，乜你梗係奪取咗佢嘅軍隊，奪取咗警察先啦，係咪？ 咁啊，你講咗我哋寫文連嘅 plan 點大 陣？喂，但係會唔會調翻轉入到去？ 有好多人啊， 所以入去啊，但會調翻轉入到去俾佢同化你啲兄弟， 咁啊咁 反滲透咪大鑊， 咁咪就係即係個問題就係你能唔能夠 keep 得住呢團火咯？ 係啊，但係而家我睇唔出呢個警民矛盾係有改善，亦都只會越嚟越惡化，而呢一樣嘢亦都係。梁振英是很明顯係，唔好話佢特登啦，冇證據話佢特登，但係佢起碼係縱容呢些文化繼續演變開去，即係真係人鬥人，人鬥人咁樣。 咁相信梁振英都是想令到香港的局面越嚟越亂。咁佢對佢先有利噶嘛， 係咪？ 即 係、 就是、中國其實中共而家嘅政權咧，我分析一下，就唔係話大家諗到咁穩陣。是不是 我非常脆弱添， 非常之脆弱， 因為都不會搞南海啊，搞成啦。 搞南海搞成，就算他所有的向外投資，其實我覺得咧係數冚數嘅啫，因為內債真的太大鑊啊。OK， 你基本上呢一個咧係比呢個零八年金融海嘯更加恐怖嘅一樣嘢嚟嘅。哇！有冇搞全個中國都是空城係嘛？你借錢出去俾人起樓，人哋冇得賣樓，咁邊有錢還呢咁啊，越嚟越多壞帳攤笠啦。咁點樣咧？咁但係。呢啲全部係國有控制噶嘛，咁啊再分散投資咯，我再投資佢哋嘅 infrastructure 一帶一路，點解推得咁緊要啊？其實就係數冚數 ，OK？ 咁去到呢個時候咧，我哋知道，喂，中共其實都有啲脆弱啦。咁梁振英點樣咧？擺只狼喺度幫你鎖下門口先咯。好簡單嘅啫。去到咁上下真係好唔掂嘅時候，做得咁衰咧，我要揾你祭旗，我又可以令到全香港嘅市民信服。 消消打屁啊！ 哇！2017年俾梁振英繼續當選，2019年。中國去到好盡啦，真係要梁振英出現，咁上下，喂5000萬喎、啊、你， 係啦， 我睇落 係喎。你講咗呢個重點啊，就係梁振英點解而家咁搏命咧？就係佢都知道，如果知道共產黨知道，佢一唔做特首咧， 死梗㗎嘛， 死硬， 通街仇家呢個 死硬， 所以佢係即刻去英國， 係啊， 你去英國怪小心啲添， 係咪？你識好多人啊，英國唐人街， 唔知喎， 唔知啊， 不過實揾到你。 喂，但其實啱啱講翻即係差佬都同可能梁振英有影響關係啦，係嘛？咁其實嗱，同啲朋友，我哋可能聽我節目咧，其實我出去好社運咧，好多聽眾都識我嘅。點啊 ，Lance 嗰集點樣咁咁咁啊？即係我哋好多聽眾都見都出嚟社運多。其實如果見到差佬衝突，你佢故意挑人咧，以你一個即係叫做經常有經歷嘅人，應該點教先？譬如佢拉票拉你咁樣啦。 挑人嘅話，你 EQ 都高嗰啲咧，你就喺度頂住，就幫曬拉走你啲 EQ 低啲嘅 friend， 係焗住嘅。因為尤其是而家咧，佢挑人得嚟咧，佢係。佢真係堅可以同對你喐手啊嘛，因為我當你好似你咁大隻，你唔驚佢喐嘅話，咁都麻煩啦。喺到最後咧，咁你想搞咩啫？咁你因為而家我又睇唔出喺短時間內我哋會有啲再更加大型嘅群眾運動，即係遊行啊、間唔時衝擊啊，咁我哋嗰啲都有噶啦。咁所以變咗，如果有呢啲衝突嘅話咧，其實就係將成嚿焦點咧就轉咗去個警民衝突。就 rather 定你自己想做嗰樣嘢，咁所以係唯一嘅就只可以表現克制，而我哋而家係根本上 mark 住人嘅，我哋即係人 mark 人嘅，我哋總之，如果係即係炮獎鏡嘅成員咧，就最好叫佢唔好嚟添。如果而其他人咧就係 mark 住，總之係。 個條隊前後左中右咧，都所有都係我哋嘅人，有咩事咧就即刻。 拉住掹住， 只可以係咁樣嘅，冇其他方法。 呢個都係我而家做法嚟，因為有幾次，譬如話年初即係有幾晚都係啦，衝擊衝突，我朋友咧忍唔住咁樣越行越近，越指越近，我掹走佢先。 唔係，同埋你同埋除咗呢啲之外咧，如果唔係話你自己組織嘅行動，例如年初一嘅話咧，我哋預示咗有落味嘅，肯定會呢啲嘢嘅話，咁咪直情係即係 提醒我哋，如果想去嘅成員有咩都好，小心啲咯，甚至乎離開現場咯，只可以。 其實我試過幾多次，我哋一路都係咁講噶啦。從以前開始對即係雨傘時期啦，四個人一小隊，必須要每個人一定帶背囊，大家捉住大家背囊，互相保護大家。依樣嘢係令到好多人冇俾人拉過，我唔高度 detail 啊，費事俾人覆錯啊。但係咧，就好多時咧，就因為咁樣咧，其中一兩個開檔開咗，或者如果有抄想捉你咧，咁樣咧，佢可以撥開你，即刻帶你走。咁變相如果個情況混亂之下咧，其實你係走得甩嘅。咁所以係好緊要就係一個 unit 咁去運作，就唔好咧獨自去行。咁呢啲係一個好危險嘅事，因為我哋都唔知道香港而家今時今日會唔會爆發更加嚴重嘅衝突。 所以就係正正你咁樣講咧，就算係要武力抗爭，即、就、係、是、soft 武力啦，唔好話 hardcore 武力、，soft 武力嘅抗爭有衝突有成嘅，你都係真係要有 planning， 要有 execution， 你要有組織噶嘛。 當然 而唔係好似之前本文前都係嗰啲講話，總之網上吹雞，啲人就嚟，跟住就唔知點樣自動自覺，個個都係 Batman 咁樣樣啊嘛。即係而我其實年初一嗰晚咧，有幾個係而家都有份被告暴動罪嘅人咧，我哋嗰陣時係戰網其實見過嘅，或者識嘅咁。咁他哋很明顯不是屬於本土派，亦都不是屬於本文前或者剩的咁但係只不過當日在度，咁人之常情，見到黑警，咁咁過分啫？ 一齊啦， 咁樣。咁之後可能係跑慢咗，或者離開到現場，但係戇居居咁樣俾人俾警察搜身，周到啲手套定咩嘢，咁啊拉你，咁啊入你咁樣樣。嘅意思就係話，佢哋呢種成本代價太大得嚟，啲成本代價唔係自己孭喎，係人哋孭喎。咁如果你要真係有責任，我都同佢講過，有責任嘅有組織嘅，你唔要和你非非唔緊要，咁你唔該就唔好似黃楊大咁樣就跑步做運動，舉下啞鈴就話抗爭。就算你真係要抗爭要有 plan， 就算 black block 嘅話，你都唔係祈求人哋突然間變個 black block 出嚟啦。你一係就自己數人數。 喂，佢哋 black block 佢意思係全部都 black block 先保護大家啊嘛，唔係咁個啊嘛。 所以而家佢 一兩個變咗變咗 就有化緊嘅。傳統 black block 係咩件事咧？就係一班。Vigilante，OK，、okay? 依班咧就當自己係 Daredevil 嚟嘅，當自己係 Marvel character。 佢真係識嘅喎，真係有 plan 嘅。 有 planning， 但係佢哋咧其實都喺大型遊行入邊咧，喺唔同嘅位置咧，其實就係防止其他嘅人咧去襲擊機智慧者，係咪？咁依個本身就係 Black Book 起源啦 ，OK。咁我哋而家演化到香港咧，其實我見到咧本土派嘅人咧都開始咁諗。嗱，依樣嘢咧，我覺得係一面雙面劍嚟嘅 ，OK， 有好有唔好。第一，開始大家同你和你飛遊行啦。因為聚到人啊嘛，門檻低啊嘛，但係咧，亦都有人開始覺得咧，我哋喺啲遊行入邊咧，我哋就應該突圍而出， 要挑釁一下先係嘛， 要喺嗰啲環境先做到嘢。咁咧，依個有個雙向效果，係啊，佢同 因為等到人哋唔出嚟咯。 咁咪，但係香港人咧就係典型怕死嘅，你玩一兩次咁樣咧，之後咧， 好牛底㗎啦， 就會越嚟越少人㗎啦。咁我大家都睇到遊行真係越嚟越少人啦。咁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好多香港人覺得咧，次次出親去咧，都有機會爆大鑊。 系啊系啊， 咁咧嗰個代價太高嘅時候咧，就唔敢出去。 系啊， 咁依個其實即係都係一件幾可怕嘅事。 唔係，所以你如果你要抗爭，即係我哋社民連都有啲經驗啦，就係、是、真係如果你要有 execution 有啲抗爭嘅話，一你就要真係唔可以洩漏風聲。跟住之後你即係堅係草人頭，即係投名狀噶啦。即係你又預咗係即係要坐噶啦，你又預咗點嘅？即係有咩現 case 你唔好縮啊咁樣，你唔好唔知請唔起身啊！真係咁要咁樣樣組織到嘅，咁你先去做，咁先可能或者。 但問題佢哋文化就係不受傷不被捕啊嘛，要先走佬啊嘛。咁其實你講嘅嘢佢哋搞唔起嘅喎。 唔係咁，所以到而家為止你咪搞唔起咯。你老實講，阿 Ray 同阿梁天琦佢哋兩個，因為年初嗰單都被人告嗰、那個 暴動罪啊。 煽動啊！ 煽動啦！咁我相信佢哋初初都預咗可能會被人拉噶啦。咁只不過你睇係估唔到係拉 九華人世 咁大咁大壇嘢咁樣咁啫，我覺得佢哋都未必知道咁樣。 所以嗰壇嘢唔係咁易估得入，話俾你。 反而調翻轉就係咁講啦，就因為咁樣反而未必估得入。係 因為佢唔係有個 reasonable expectation 已經係變成暴動啊嘛。 其實到今時今日我都仲未有案底咧，就正正係因為之前 你哋冇案底竟然。你睇咗咁多次都冇， 因為正正就係之前啲幾單案件咧，律政司咧都係大貪，就用啲好重嘅罪嚟告我，跟住越重罪咧就反而越告唔得。 哦，即係門檻更高，即係個舉證 啊，見得到好難嘅，我有意圖 要煽動啊，成 係咪先 prove 曬所有嘢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係好難嘅， 所以大家又係啦，電話唔該咧， 點啊電話 Telegram 咩咧雙重 lock 大家都應該知嘅。 點啊點啊雙重 lock， 雙重 lock 之後咧，仲有樣嘢叫 remote wipe 嘅，攞喺電腦 wipe 曬佢嘅，唔該就做好曬呢啲咁嘅手續，唔好搞衰身邊嘅人，唔好連累身邊嘅人。如果你見到邊個邊個喺呢啲現象出現，千祈唔好同全世界講話佢喺度。OK， 唔該你唔好啦，唔好累死人啊！ 我哋已經唔會攞電話噶啦，我哋 3310 三三一零嘅最好啦， 或者差唔多到時又知道有危險，就將個電話唔知飛入去， 飛咗去啦。咁係啦，我哋 咁其實即係講翻，即係講完警察之後咧，就講翻你自己啦。 我自己啊， 咁你要講翻你嘅參選人。 嗱，我哋張相咧就係邊即係好有型嘅，你個車咧邊個揼先？你個車咁有呢個戰車？ 我張戰車。我 大家未知啊，記唔記得啊？戰車，一個單車攬住一個六角形嘅嘢， 係個三輪車，跟住後面咧就有一個木頭嘅箱咁樣嘅， 好有型嗰 只。咁個箱咧就側邊同個頂都可以開咧，就有個流動港台咁。啊，呢個咧就係 呢度， 呢個就係阿黃國財阿 Case 就幫手整嘅。 如果大家唔記得邊個咧，記得佢之前整個六四個坦克車咧，出咗啲好大架噶 六四坦克車，跟住之後近期阿何韻詩演唱會嗰個台上面有架車又係佢整嘅。咁就我都認識咗佢好多年噶啦。咁其實有一日咧，就阿死人阿牛咧就同我講話，喂九龍西。都算是平地多喎，即係你由美孚碌到差唔多尖沙咀佐敦都仲係平嘅喎。喂，到不如整架單車咁樣喺度踩下周圍嗌啦咁樣話。咁佢一講我就係，通常啲市橋就一半得一半唔得嘅話，哇，咁好辛苦喎。跟住突然我醒起，即刻 case 即係得。其實你個車係咪真係喺你哋社民連嗰個總部踩出嚟啊？出動嗰陣時。 不是啦，就是附近啦，因為呢個 遲啲嘢咁踩咗 幾多，其實咧就唔係真係咁難踩，咁但係咧跟住我揾阿 Case 啦，咁佢做咧就做咗三個月，咁啊好靚，好即係好正，即係唔係啲爛鬼木頭車喎？你如果留意咧，嗰啲車工啊、燒焊逐條係好正嘅，好靚。 梗係啦，你哋 踩 你哋好多呢啲勁人㗎， 好靚啊！ 射鏡面， 跟住咧 射個劍豪嗰啲有乜做裝修嗰啲？ 呢嚿咁嘅嘢咧，啲木咧係全部。就是地板木嚟嘅， 哇！ 嗱，事后我哋做完之后咧，先发觉咧有少少问题，就系好重， 好稳阵啊嘛呢嚿嘢， 系好稳阵。嗱呢架嘢如果踩多几下咧，跟住我跳车嘅话咧，前面啲人真系死得嘅，系好重嘅咁样。 哇！你系咪知可以弹跳力啲脚筋啊？我好劲啊， 仲 打个关口咁样， 好实净。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通常咧就，因为我都啱啱开始，跟住之后又到而都系啱啱星期日先 launch， 咁所以嚟紧我都会将呢架车周围踩，周围 巡回嘅呢个九龙西系嘛，九西嘅范围。 其实真系踩落去就 OK 嘅咁样。 即除了上車爭啲之外都 OK 啦， 係上唔到車， 上唔到車， 唔緊要，揾人推，揾人推。 車其實係上唔到車，因為實在太重啦。咁但係如果平時平路嘅，你諗下，其實由美孚。即係堅係踩到去差唔多油麻地都仲係平路，你油麻地先可以暗斜上去嘅。 有一碌 喎，或者如果你由尖沙咀出發嘅話咧，你就可以直碌都碌到。 所以頭先咪請你食蛋治咯，見你食多幾個， 踩單車 食多幾個， 係慘就慘咗。 你辛苦啲去做。 土瓜灣何文田嗰頭就玩唔到嘅啫。係咁，我做呢嚿嘢，咁就因為始終我哋又冇錢賣嗰啲。咩巴士小巴的士廣告， 咁似得有啲人哇，的士廣告勁多啊， 廣告填不盡啊，填不神啊， 哇唔係喎，有啲全民制憲嘅，我真係基本嘢係見十次嘅喎， 哇仲有車添，宣傳車大大嚿， 宣傳車係好犀利喎， 係好有錢嘅，咁冇計啦，咁我哋咪照做呢樣嘢， 即係窮有窮玩啦， 同埋因為我哋個策略就係我將啲 即係多啲嘅資源啊、錢咧，都係撥俾阿明嗰度，同埋阿毛嗰度。 咦？但係點解唔擺翻你身上咯？呢計嗱， 唔係唔係，我哋寫文連不嬲都唔係話嗰啲啊，要每人評分係定咩嘢？呢個有策略嘅。咁老實講，我唔會呃人噶嘛。我喺九龍西，我對啊對黃毓民，即係如果係激進派，我對曬黃毓民。咁同埋五個現任議員，咁你個勝算就梗係難過阿明有阿大舊一齊喺新西門檻低啲，或者阿毛。咁阿毛就毛啦，咁樣。咁同埋，因為始終我係要 make sure 阿明新人係有足夠嘅錢資源去。如果你臨尾真係爭少少，你真係即係抌春喎。咁啊要 ensure 佢嗰度 OK。咁阿毛咧，因為而家個形勢問題，我又矮，咁啊要 ensure 佢。咁所以先到我。咁所以變咗本身我哋都冇乜錢嘅情況底下，嗱當然啦，例牌印單張嗰啲梗係要噶啦。咁啊要做呢啲咁嘅嘢，慢慢去搞下。 咁其實呢啲都好嘅，係種新嘅比較創新少少嘅方法咯。 OK 嘅，但係又冇選票就唔知啦。但係 選票呢樣嘢就 冇選票。喂，大頭睇到你張相真係好多阿叔喺度研究嘅車。 唔係㗎， 佢哋研究定埋聽。 唔係，我嗰日因為我嗰日咁啱我又上身啊，我間唔時嗌咪一上身嘅話，咁都圍咗百幾友。 但係佢主要講啲講咩議題多啊？ 百幾友嚟聽都係講阿媽係女人啊，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啊，跟住梁振英幾衰啊，跟住民建聯幾撲街啊，九啊幾樣嘢啊，點解佢哋要投我啊？跟住有時係數錯鬱敏啊，有時係串下啲年青人申請啊咁樣嗰啲嘢。咁講下咁啊，百幾個人咁啊圍咗喺度聽。 都結百幾個唔簡單喎，講街站。 唔係咁，不嬲我哋強項就係搞街站嘅啫，即係我哋死剩把口啊嘛。咁啊做呢啲嘢咯。咁啊嚟緊。但老實講就係因為選舉困難在，你口才幾好嘅話，你嗰一個街站，你咪嗰百幾友，我俾你二百友咧，咪就嗰二百友。 其實香港咧就同外國好唔同 ，OK？ 我哋第一真係嗰啲香港嘅所謂電視論壇咧，我覺得個水準係好低，係好低。但係嗰個收聽，我覺得已經唔算特別高。咁所以咧，即係你選得多嘅咧，你就知道其實地戰咧。是很重要的。本土派因為大部分的年輕人支持本土派。所以他們的網上的動員其實有一定的力度。因為他們可以 reach out to 他們的聲明。而他們很多聲明都是用 Facebook, 用 ADM Social Media。但傳統即係我們講緊可能30幾40歲以上的一些香港市民就未必會按，就算他們有 Facebook 都不會看政治。也都不會看政治。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咁我哋就知道，喂，地戰係好重要啦，組織係好重要啦。咁就變咗好多啲傳統大黨，其實一路以嚟都係維持啲老本，即係泛民啊。我本身有好多地區莊腳，我咪繼續維持住咯。我咪繼續維持住咯。咁佢哋就我哋而家新嘅人出嚟，好多時都係要 build up 個重新嘅地區莊腳。咁呢個亦都係我咁耐嚟點解我唯一會同意清政聯盟，尤其是陳澤濤嘅工作啦。就係佢覺得，喂，地區其實係每一個民主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戰場，我們要教育地區的人，我們要跟他們多一些互動，那我們才可以慢慢 build up 到這個 momentum 呢，可以令到整個民主運動發展，因為地區性的問題就會可以撇去南王啊，撇去左右啊，撇去很多這些東西，我覺得 理論上可以， 理論上可以，當然實際上執行，我們執行都遇到很多問題，但譬如那社民連就不嬲冇區議員，咁你哋真係可以講真，地區中國又唔算強， 冇。 咁真係點打呢個選戰呢？嗱，真係嗱，空戰我哋 Facebook 啊各樣嘢，你哋知道基本上係圍爐取暖㗎。而家冇意思啊，上去其實咁樣互罵嘅啫。 係啊， 亦都唔係話攞住一啲真正嘅嘢嚟罵嘅。OK， 咁嗱 ，Facebook 我哋用唔到啦，電視論壇又唔係咁多人睇啦。係，喂， 做啲咩招咧？ 好難搞， 好簡單嘅，就因為咧，如果講 Facebook 咧，今屆即係16年嘅 Facebook 同12年嘅 Facebook 都差好遠啦。你唔好講08年嗰陣時啦，即係而家係太過 saturated 嘅，即係你見到我咧個 Facebook， 即係以前我出咗名識玩 Facebook 噶嘛，同埋都幾多人 like 啊嗰啲成，咁慢慢久而久之咧。我都是少了 rely on Facebook 去做這些宣傳，即是有的在那裡，但我不會等曬所有心機或者很多心機在那裡，因為真的好像你這麼說圍爐取暖，久而久之其實大家都是即是抵消了那種效力，所以變了呢，從我們選舉，如果純粹從選舉，平時當然是靠 Facebook 的宣傳，從選舉角度呢，我們社民連你說我們天真或什麼都好，不嬲來講就是靠理念得來呢，我哋唔係啲咩新人嚟成噶嘛，其實老實講就係要靠我哋過往嗰一大段時間所做嘅嘢， 人哋認唔認同你，俾唔俾分你。 嗯。 咁亦都你見到，當然我哋先天性有個缺陷啦，即係嘅意思，你見到我哋請文連啲所謂嘅頭面人物啦，即係除咗阿毛嗰啲之外啦，即係其實我哋個個都係算係自己打翻嚟噶嘛。即係唔係話有人托你啊，或者俾啲機會你啊，你去上鏡啊？即係阿銘今次係有阿大舊去即係托住啦。但本身阿銘自己嘅，就算冇大舊托嘅，佢本身都 build up 到一定嘅 credential 或者之前做嘅嘢啊嘛。即係我哋就要靠嗰類。而究竟去到選舉嗰一刻，究竟啲選民多唔多人認識你，跟住多唔多人認同你再投你票呢？咁就係嗰個 test， 所以我哋比較困難啲嘅。而對社民連嚟講，或者最慘咧就係咧。因為香港比例代表制， 嗯， 跟住同埋而家碎片化，亦都變咗咧。其實好多時候有時睇運數嘅，即係話你揀邊個區，就算我當你揀咗呢個區，跟住之後其他嘅局勢演變，就令到你企咗喺度。即係舉個例，2012年嗰陣時候，其實我係好早就話落港島區嘅，咁亦都嗰陣時候有唔同嘅策略考慮啦。但係嗰一刻咧，其實公民黨就算陳家洛咧，都係話冇諗住選嘅，嗰一刻都仲未。咁息驚無神，臨選舉前唔知好短時間，佢就話：我哋黃金名單。咁好似咁嘅，我咪即刻 喂選兩條佢哋咁啊。 係啦，咁我咪 即係企咗喺度啦。 我哋企咗喺度咯。咁我話而家嗰刻話退選又唔係，繼續選又唔係。咁你咪咁，所以變咗上屆我嘅港島選戰咧，我係真係純粹係預咗輸咁樣，跟住係以宣傳我嘅理念、我嘅綱領，同埋靠論壇嗰度爆，咁咪爆咯。咁所以嗰一刻，我論壇嗰度啲民調係升得最快，好似係由一二三三點幾定咩，即係兩個禮拜之內。跟住之後，咁你氣爆啦嘛，咁一聲，跟住馬我都話，升得最快嗰係我，跌得最快嗰都係我，由三即刻變零，咁就。去選舉啦！ 咁呢個就係論壇嗰個問題咯，同埋香港好多選民，即係呢個其實亦都翻到頭先嗰個問題，就係究竟而家所謂嘅一啲聰明選民啦，或者坊間嘅啲棄保啦，或者坊間嘅 民調啊嘛， 民調或者坊間呢啲所有嘅，嗱而家我哋比以前任何一個時間，我哋嘅組織能力。互相溝通的能力各樣都提高了， 多了 提高了很快，這幾年 Telegram、 Facebook 各樣東西，大家又經過雨傘運動之後，哇那些燈把大家都交換了， 是 close 了很多。但是這個時候你同不同意這一些這樣的策略呢？ 如果聰明選民那些呢，我一向都是不同意的，不同意的意思，我不是說不同意配不配票那些，是純粹從現在的局勢和它的 execution 上 是不可行。首先一不嬲就我哋本身都唔係好相信民調噶啦，屆屆都係噶啦，因為誤差太大，有好多我唔係話中庭要做得唔好啊，佢已經係以佢嘅能力範圍之內做得最好嘅科學數據噶啦。 大家可唔可以補充，即係做一個民調幾錢大概？即係做一個取樣同埋 好似中庭要嗰好似要廿零三萬。 好簡，我唔係我 Google 啦，之前做500人咧，係選民嘅， 觀 望電話肯定你係選民嘅 ，OK。咁基本上咧就$80,000， 即係全區咁做嘅。 如果你話一區啦，我識個行動啦。 咁$80,000就唔夠啦，你1000人 咪$160,000咯， $160,000咯。咁你係啊， 唔使做啦， 係啊，唔使做。 唔係呢個就係 exactly 個價錢。係 啦，咁所以咧，因為咁樣樣，因為其實啲民調係好科學嘅。咁但係咧。媒體又好，選民又好，都是以一個不科學的眼光去看科學數據，就令到人有一個錯誤的期望，而錯誤的期望呢就令到如果你已經有再有些聰明選民或者策略性選民，他們自己想一套就用一個錯誤的期望去作出一個他們以為自己是一個理智和策略性的決定的話，咁你到最後個結果唔會啱啊嘛，即係就算你點樣 mix 埋好多數據，有呢個民調，有嗰個雷動，有呢個民調，到最後都唔得噶嘛。即係我解釋就係話，本身個數據都唔係麻麻地啦，即係你係計星座，跟住你係睇紫微斗數，我話睇相，跟住我話唔得啊，咁樣係算唔到我條命噶啦。倒不如咁啦，我將呢個平均紫微斗加星座 拆埋佢，跟住再消除啊嘛， 再做一個科學研究咁樣懟出嚟咧，咁就掂噶啦。我肯定 呢個咪叫 pseudoscience 係啦， 呢個叫假科學。 所以我明白咧，戴耀廷或者好多人咧係嗰個良好意願，我都真係明嘅。咁但係而家係因為個碎片化，同埋好唔科學，所以好難搞。而得嚟咧，我就算當你好科學都好啦，因為呢個局限性咧就係。任何數據的誤差實在太大， 而如果因為好似舉個例啦，九龍西好簡單啦，我哋個就算最靚個民調，即係最大型個民調，個誤差都係加減 3.5，加減 3.5 即係前後 7% 咯。咁而我哋唔係選緊總統，唔係話蔡英文係 40% 加減 3.5， 咁我都仲有得睇啊。我哋而家都唔係講話邊個係跑第一，例如毛孟靜係 15% 加減 3.5， 咁你都 OK 啦，咁你都起碼毛孟靜會贏硬噶啦。我哋講緊我哋要睇最尾嗰值，而最尾嗰值嗰條友係可能係而家係好似 5% 或者 4% 加減 3.5。咁即係話從個數據上咧，你民調得個一嗰條友同得個八得個六嗰條友咧，其實科學上係一樣。 係，同埋根本上依件事就係 skewing， 我就覺得你冇可能用一個固網電話，因為你本身 target 嗰個 segment 哦，唔係好簡單。同埋我嗰陣時即係話曬都讀過精算啦，咁好快咁樣喺個香港人口普查啲數據再撈下啲數計翻出嚟。那個港大民調呢，它那個本身的 sampling 那群人呢，它的收入的分布呢就很有趣，就比香港的收入分布呢，就是特別多沒有收入的人，還有特別多40,000元或以上的收入的人， 即是很極端的， 很極端的，即是說呢，一是呢你就是家庭主婦或者窮人，就是在家裡，你聽電話都沒事做，就聽答他問題。一是呢你就是老闆 上曬岸 了，或者那天呢就一個禮拜回三日假，回三日工的，那可以又聽到電話。但是我們一向尤其是之前寫文年那一陣，即是25，我都不要計劃90歲，25至到40歲的月入是10,000至到30,000之間的， 聽電話呢 亦都是沒有固網電話給你聽的，你怎麼問你都問不到他啦。 是， 即是 Carson 就是我這個人呢，是我就算在家坐24小時我都是永世都不會收到鍾庭耀的電話的就是這樣了， 因為我沒有電話我在玩手機大 佬，所以整件事呢就最慘就是呢媒體又很簡單，即我都說譚國橋都很慘，很不公平的，即 我的區域游惠貞其實高他不知道 0.2% 咁咧，我就係講笑就話，我當我啱啱即係當我文遠真係好渣啦，唔好理啦。小黎都好渣，唔好理啦。當係真係譚國橋啊，尤慧晶咁樣啲。咁跟住，但係譚國橋嘅石結尾公屋嗰啲阿婆 fans 有堅實嘅， 堅實啫嘛。真係嗰個阿婆，因為鍾庭耀打電話嚟， 抽唔中， 去緊廁所，跟住沖緊廁，係行唔切過嚟聽個電話。就係嗰一位咧，就變成由本係譚國橋排先過尤慧晶，就變成咁啦。 就爭嗰幾個。 而第二日嘅明報蘋果咩咧，就全部咧就係話尤慧晶爭第六席，就原來就因為有個阿婆沖廁慢咗，去唔到聽電話。 喂，但其實一篤屎就可以搞死 呢個民調有冇篤屎啊？喂，但其實呢啲民調係對啲裝腳票最唔準噶嘛。譬如你話即係民主黨啊，同埋即係你講話即係九西入面最多嘅即係民。貼啊嘛，抽唔中咁樣阿婆去屙屎或者去賣餸，聽到電話咁點咧？ 咁所以嗱，最慘咧就係冇咗呢個民調啦。跟住我哋翻翻就係啱啱個論壇啦。選舉時間短得個零月，人人都係咁樣做街站，亦都冇乜錢，又單張又係咁樣樣。你嚟緊一户收成十幾廿份，都冇乜點睇啦。唯一你可以比較有表現嘅，除咗過往幾年嚟嘅工作之外，咁就係論壇啦。咁但係論壇而家有個問題。都會多人睇，但唔係真係咁多。但有一個論壇嘅問題就係啲時間短。我記得好似而家最新 兩三分鐘 無線嘅話，30秒 intro， 40秒結尾，中間有2分鐘係自己講嘢，跟住之後仲有特定嘅環節咧，可能我俾盡你1-2分鐘，即係每人係講5分鐘嘢。但係咧，嗰5分鐘嘢咧係喺 across 嗰2-3個鐘頭節目入邊，你加埋有5分鐘嘢。你選擇可以只是 up 嗰5分鐘，咁就完啦。即係我當我策略性，我唔同你嗌交，我就係望住個鏡頭講5分鐘嘢。3個鐘頭節目你講5分鐘嘢， 啲人記得啊？ 啲人未翻切，即係喺屋企睇。咁啱5分鐘急尿，我去廁所屙屎啊！唔好喺廁所。咁你又冇咗噶啦，咁樣嗰就係啦。咁如果你分佈曬嗰5分鐘喺3個鐘頭嘅話， 又係死 大劑，即係每下係得個。少少 啦， 系啦， 咁所以其實經常大家就要講 talk over 大家咯，變咗 係啦。咁你唯一咧，所以點解不嬲以來呢啲選舉論壇咧，鬱文呢類人咪 三弊靚，三弊啦，夠聲， 佢就係一個三弊，要喺嗰3個鐘頭入邊係就係嗰個三弊，咁你咪去煲又要煲嗰、那個。咁如果唔係你對其他，即係對於我嚟講都算 OK 啦，因為我哋呢啲即係死剩把口啊嘛。但係如果你對一啲口才唔係真係。 即係超卓嘅，或者佢係本身係靠自己嘅努力，或者即係有心啦， 沉默型 介紹 低調型， 有心要去表達我嘅理念綱領嘅話咧，係冇。 其實呢樣嘢好似就係朱可迪咁樣咯，佢就呢只人啊嘛。 佢 小同阿麥尚雲隻抽嘈交，佢呢只唔係呢只人啊嘛。 係啊，咁所以你呢、這個你個選舉論壇咪肯定係、即係你唔失分已經當攞分㗎啦。咁、你就係最大就係咁。 好啦，我哋即係下節繼續再講啦。 好。